韩红对于音乐和文字的挚爱，使得她呢一直将聆听和阅读视为最重要的业余生活。她经常以笔记的方式记录下感悟和思索，那么这些笔记呢，往往在后来凝练转化成为我们听到的歌曲。那么他的聆听也会有选择的进行翻唱。也许各位还不太注意，韩红呢也曾经推出过两张翻唱专辑，而且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红色歌曲和流行歌曲，专辑的名字呢都还和红有关系。这就是2003年推出的翻唱专辑《红》和2010年推出的《红歌二》。那么在今天的经典唱片秀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韩红的这两张翻唱专辑《红》和《红歌二》。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2003年，韩红推出了首张翻唱专辑《红》，专辑里收录了很多像《绒花》《我的祖国》这样的经典老歌。在韩红的演绎下，那些经典歌曲焕发了新的生命。《绒花》这首歌的原唱者是李谷一，三宝重新编曲后的版本，钢琴和木吉他的音色衬托出了音符美妙的排列组合，结尾处的小提琴悠扬绵长，令人怦然心动。韩红标志性的高音并没有在歌声中张扬，她沉着均匀的气息运用的也是非常巧妙，歌曲的高潮部分被她演绎的浑厚温暖。一起来分享韩红的这首《绒花》。 世上很有朵美丽的花，那是 油花来自韩红的翻唱。专辑名定名为红有三个含义，一是韩红的本身名字里有红字，二是呢韩红是2003年内地最红的女歌手，三呢是韩红翻唱的歌曲都很红。天天想你就是这样一首红遍歌坛的作品，它是我国台湾已故著名音乐人张雨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台湾乐坛的优秀词人陈乐融与著名作曲家陈志远这对黄金搭档合作创作的最著名的经典作品之一。在人们的印象之中，主歌的最后一句只要你愿意走向前是永远的高音，而此次韩红的翻唱版本在这一句呢却并没有飙高音，尽管他的高音呢不比张雨生逊色，而是用一种内敛的情绪将这首歌深情款款地演绎出来，让人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在怀念张雨生的同时又能够跳出过去十多年听这首歌的感觉窠臼，体会出一种在想念一个人时内心的期许、不安、躁动、深情等等这样的情绪。一起来分享韩红翻唱的版本《天天想你》。 当我矗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句誓言回荡在耳边。双眼藏着你的嗅觉，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被交接，你一定会看见，只要你愿意走向前。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嗅觉，加深我的思念， 天天想你来自韩红的翻唱。 韩红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演唱观念上的转变，好嗓音不一定非要用常人所不能及的高音来凸显，收放自如的控制气息来把握歌曲，反而会有更惊喜的效果。作为苏芮1983年发行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韩红这张《红》专辑中翻唱的《变》这首歌，并不像《酒干倘卖无》《奉献》《跟着感觉走》《亲爱的小孩》等等歌曲那样为大众所熟知。但是呢，对于一首优秀的作品而言，即使20年后唱起来，仍然是感觉并未过时，尤其是在编曲上做了很大改变之后，赋予了这首老歌一种新的生命。一起来分享韩红翻唱苏芮的歌曲《变》。 像起初相见，似地转天旋， 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韩红翻唱的专辑《红》和《红歌二》。韩红还翻唱过影片《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歌几十年来被几代中国人传唱，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经典。歌唱家郭兰英的声音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中，翻唱这首歌对于任何一位翻唱者而言都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情，因为这首歌留给人们的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了。在韩红的版本当中，无论是三宝的编曲还是韩红的演唱，都比原作舒缓了很多，韩红演唱时的感情运用也显得十分的醇厚。对于我的祖国这样经典中的经典而言，时间绝不会磨去它的光泽，任何时代的人来演绎它，爱国情怀都会显得无比广阔。一起来分享韩红翻唱版本《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 我的祖国，来自韩红的翻唱。在这张专辑之中，《忆江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中知名度最低，但是来历最为复杂和波折的一首。

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神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韩红的翻唱专辑《红》和《红歌二》。在2010年推出的韩红《红歌二》，韩红选择翻唱的都是最具艺术性也最有代表性的红歌金曲，每一首歌曲都蕴藏着红色岁月的历史情感，每一首歌曲都能带您追忆那段激情岁月带给人们的感动，每一首歌曲都是凝聚了中国权威著名词曲作家智慧结晶的经典巨作，呼唤真善美的奉献精神。翻唱这些歌曲，韩红曾经说过，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歌者，会用我清脆的歌喉去感恩这个社会，感恩养育我的祖国，养育我的恩人和亲人们，更要感谢为我的世界观形成打下良好基础的人民军队，感谢军队对我的培养。一起来分享韩红翻唱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翼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啊啊啊！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摇滚飞行员爱神魔。我 祖国的蓝天，云海茫茫，一望无边，春雷为我擂战鼓，红日照我大地间。搭起彩门，迎接决战一胜利凯旋，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 我爱祖国的蓝天来自韩红的翻唱。2009年4月26日，韩红曾经被特招入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军衔为技术五级，职务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正师级。现在呢，空政文工团已经撤销，但韩红当年推出的那些经典翻唱歌曲还在传唱。韩红的作品本身就具有融合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追求，这使得韩红的音乐超越了一般港台流行歌曲，那种小情小爱更有别于内地所谓通俗歌曲的乡土气息，成为了一种既有独立的音乐个性，又可以被各种年龄歌迷喜欢的个人风采。一起来分享韩红翻唱的歌曲《雁南飞》。 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一盼春来归，一盼春来归， 雁南飞来自韩红的翻唱。韩红出生在世界屋脊西藏康巴的美丽河畔，父亲生前是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母亲是首唱北京的金山上的藏族女歌唱家雍熙。韩红对部队有着割舍不下的感情，不管他身处何方，身份如何，就是在红遍大江南北之时，他都会把自己的歌声奉献给部队的官兵和壮美的祖国。韩红在被特招入伍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很文艺的话，他说，天籁高亢悠远，天空博大深邃，我爱雪域高原，我爱祖国蓝天，歌唱雪域是我深爱故乡这片热土的激荡，放歌蓝天是翱翔苍穹勇士给我的吸引，我要让我的歌声为空中勇士加油，让你们更好地守卫祖国的蓝天。一起来分享韩红翻唱李谷一的经典作品《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已打折。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韩红的翻唱专辑《红》和《红歌二》。长久以来，韩红以大姐的特质为人们所熟知，朋友们都称她为老韩。无论年龄比她大还是比她小，都像称呼隔壁家热心的王大哥、马大姐一样。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老韩的呢？韩红自己也记不清，好像小时候大家就这么叫吧。她喜欢那种照顾别人的感觉。她说，当我自己强大以后，我有能力照顾别人，我能够从这个事情当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和快乐。所以说，我们后来在看到韩红热心参加众多公益活动，致力于慈善事业，一心扑在慈善事业，捐助希望小学等等公益活动，特别是在抗震救灾工作中表现突出，还发起了韩红爱心救援行动，为灾区募集大量善款及救灾物资，社会反响热烈。而在他的翻唱专辑之中，也唱出了很多动人的歌曲。一起来分享韩红翻唱的经典作品《珊瑚颂》。 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珊瑚树红春潮 《珊瑚颂》来自韩红的翻唱专辑《红歌二》。那么说起做公益，好友孙楠给了韩红很大的帮助。前些年微博上流传着一张韩红抱着孙楠痛哭的照片，看得许多网友一头雾水。